打扮成為溫和的泛民、 啊 有外國學歷、 啊、 但這些叫做聚集在三十會的棚人呢實際上都是一些空心老官來的我覺得、嗯、本來還有另外一個雞棚的但那個 手腦撇了就是沈旭輝、 嗯 如果不是呢都有運 行的 Round Table 曾經上過這個陳志遠入去做政座的嘛、 啊、 那這些本來奶媽都是 Nike 的朱海迪那些他不 Nike 因為他是真做嘛、 啊、 他就找一些假做的沙會啊這些扮大佬五十歲人話自己卅歲，其實都幾方便。 廿年前卅歲啊嘛， 嚇、 啊！廿年前係卅歲，係 嘛？跟住就話自己係呢個圓桌精英，又係幾荒誕。我以為係保險公司先， 我係都幾幾級嘅圓 桌。Round Table 係代表精英㗎嘛？ 係係係，乜一大棚呢啲咁嘅人㗎嘛，咪揾嗰啲咯。 自命精英啊！呢啲 因為嗰啲係最好啦、嗯，叫做咩呢呃嗰啲叫做香港盲模等于话自己 PhD Kennedy 一样。係咪淨係識得前面个 PhD, 从来唔知道 PhD Kennedy 唔係一个 qualification, 唔係嘢。 即係话俾你未攞到。 係啦。 其实话俾你未攞到我六年都未攞到。 其实可以係一世啲喎。 係啦。 咁、 就是、所以你咪搵啲炸囉但係我觉得嗱而家首脑未返嚟败走新加坡之后。咁呢、這个即係 round table 又貧窮無手，咁唔通揾林輝咩？係嘛？又唔得噶嘛？ 而家有一個叫林作， 林作好似唔係 round table 嘅， 佢唔係 round table， 但我意思 咧，西環嘅、哎、西環捧佢做補習天王係有原因嘅。 係啊，林作係後起 後起之秀嚟啦。佢選擇補習天王咧，絕對唔係為咗補習嗰啲 青年工作啊嘛， 而係青年工作嘅一部分嚟嘅、 哎。 我估就最終可能火拼就係佢前女友。 白明思 好难讲、 啊、 真的好难讲。 如果我是泛民就 即所谓人， 我是公民党，我就立呢个白明思翻嚟、啊、最终就两个就互 可能是两个又做一个一台戏出嚟俾你睇啦。系， 我 估而家中共嗰啲嘢，真系你都唔知边个人边个鬼。 嗱，咁我觉得你实际上嗰扎中环精英、学界精英就不外乎几个团体啦。我觉得都可以物色到入去嘅。 嗯， 咁剩翻泛民咧，我觉得就我相信最终咧。民主党咧都系唔会落答，我觉得 唔系民主党唔会落答，但系有个别民主派人士 咁样啊嘛，个 别民主派 好简单。如果你话个别民主派人士，当然罗志光最大可能性啦，因为当年大学同学亦都系一路即系福利嘅政策智囊啦，可以咁讲，即系啊， 都好 奶妈 制噶啦， 政策智囊啦。咁好啦，你再数两个，佢就会衡量个。 嗯， 你四如果善用佳。李华明呢类， 嗯， 佢都会称下嘅。如果你政府有异味嘅，我入咗去，随时捞唔完嘅。第一， 嗯， 第二咩咧？臭躲嘅会， 嗯， 系咪好恨嗰啲钱先？嗱，冯伟光当然好恨，但系如果你去到，我谂李华明都恨。 仲加好似几有钱。 李华明因为要卖鱼蛋广告，四海鱼蛋嗰只，我谂都恨嘅，其实都系。 啊，梗系恨啦， 即系嗰啲钱啊！我意思 系，梗系啦。 啊！即系卅几万都行嘅。 啊！但系我谂善用佳唔肯钱喎。我听闻 善用佳可能有笔退休金嘅应该。 唔系啊！我听闻佢好识得投资有道噶。据闻好似。 咁你谂下，佢做咗几廿年康康 bank 喎。 啊！ 正常嚟讲， 照计钱就唔会系一个，我谂权咯。有时嗱，你系两样嘢啫。对男人啊，仲有一样钱权色咯。但系呢、嗯、件事就唔关色事啦。咁啊，睇下权咯。即系如果我俾一个 咁，但系都睇下你嗰个班底系 俾个民政事务局局长你做喎，咁你做唔做啊？咁当然唔会俾佢啦。 呢位 即系如果大呢位唔会俾佢噶啦。 商经局。 但系如果真系俾个位佢咧，我反而觉得喂可以谂，呢一个就可以有少少逆转到。呢一个就系、是、 如果要嗱，你坦白讲入到去之后就斩揽噶咯。泛民呢边就当你张炳良噶咯。 嗯，系 啊, 啊，即系你个政治能量就冇晒噶咯。 系啊，冇噶啦。咁睇下你做唔做，即系卧薪嘗膽嗰個角色咯，即系就係躲就臭咗啦，但系入去希望做翻啲好事咁咯。 最慘唔係嘗膽啊，嘗瞓啊，可能係 真嘗瞓， 即系瞓喺嗰三十幾萬上邊食屎咯。其實 咁、 就 是啊、越王勾錢係食個屎嘅，係嘗個瞓嘅。 嗱，你都要有一個聖杯啦，我覺得你要令到人哋去。即係覺得你所做嘅嘢值得嘅，當係犧牲都好啦、 嗯。 你都有個聖杯喺度噶嘛。但如果嗱，我成日都舉例嘅，大家點解覺得1978年之後鄧小平復出有個希望咧？就因為佢係好徹底地否定呢個文化大革命，捉死人幫嘛， 嗯、 審判佢哋嘛。即係話，如果呢一場香港文革係冇一個 saying， 即係冇一個最終冇一個說法啊， 林鄭是動不起之旗的，我覺得。而她動不起之旗呢，只會令到她身邊全部都是圍繞著一群古惑仔，即是李律仁啊、Round Table 啊那些古惑仔。那些呢，你以為靠她，其實她沒有能量的，都是。你知道那些自命中環精英那些沒有政治能量的嘛，其實是。即是她是靠食形象的嘛。沒 有政治智慧添啦。 那些就是什麼呢，沒風沒浪就可以了。 啊， 第一打仗就扑街噶嘛，嗰啲其实系。 但系林郑佢唔需要有呢啲真系有实力或者有政治能量嘅人噶嘛，佢后台系西环啊嘛，直情系。 嗱，我估西环派俾佢，佢都唔敢用啦，系嘛？我当西环派个杨全胜俾你做呢个咩啦？I T 界顶啊杨伟雄个位啦。 系啦， 咁你敢唔敢用？ 科局长 系啊，创科局长你敢唔敢用啊？洪伟你敢唔敢用啊？系嘛？再唔系呢个张国军啦，发展局长啊，唔系佢做过发展局正座噶噃。 系，OK。 系啊，你敢唔敢用啊？所以你谂下， 真系搵唔到人嘅时候，可能真系冇办法噶。 但我啊觉得咧，奶妈系应该西环咧就唔会俾奶妈咧搵民主派嘅人做咩局长嘅。我觉得最充其量系副局长。咁咧呢度咧就系讲啦，就系啲真系唔好做。因为点解咧？你副局长系 叫价太低 嘅，系啊，叫价太低，亦都受制于局长嘅系发挥。即系就算你想卧薪尝胆咧，你就到最后都系唔会，即系只有尝咗份嘅啫，就亦都 Q 咗自己。 咁我宁愿卖鱼蛋广告。 咁行政会成员亦都唔需唔好做，因为冇意思嘅，冇实权嘅，系嘛？你跟住咧，你要集体负责制，里面咧又要 defence 政府个施政，所以咧，我啊觉得，如果无论系俾个副局你做或者是俾个行政会成员你做咧，呢啲位都千祈唔好做， 梗系唔做啦。嗱，好简单，你睇陆公卫咪前车可鉴咯。 系啊， 入到去讲过一句嘢未啊？好似未啊，真系。 听过。 人又 arrogant，根本上入到又做唔到嘢。 嗯， 就算我估佢会升正添，陆公卫可能 系， 即系呢一届啊。 系啊系啊， 升正系个环境咩局局长啊嘛。 许晓辉啊嗰啲会升正添，邱成武啊嗰啲，因为冇人做啊嘛。 系， 咁你咪升晒一扎嗰啲蛋散，仲有个姓萧，我都唔记得咗，成日都唔记得咗佢咩名。而家好似顶咗啊张建宗个位嘅， 哦，萧敬腾长， 萧敬腾， 哎呀，而家呢个 收 萧咩咧？ 你讲劳福局长， 劳福局长一个就叫做马。顶咗陈茂波叫马少祥啊，真系好嘢噶！我讲死记忆都记 好难记嘅，的确系。 唔系你又话就系而家问题就系都系 啲， 即系咧你升嗰啲副局长、副局长上嚟咧，就系、是、香港市民都唔知道佢系边一个。 萧伟强啊，我呢啲名系杨伟雄啊，萧伟强啊，咁真系。 唔系咯，我就话一集咁嘅人，你谂下呢个政府其实系仲衰过由政务官去做主导嗰阵时。咁你揾埋一扎，从最好笑系好似佢做过啲好蛋散嘅职位嘅呢个萧生，唔系讲紧呢个 萧伟强， 萧伟强先生系做过啲佢好似系 E.O. 出身添嘅咋，唔系 A.O. 嚟嘅呢个， 咁 系政系总诶行政主任出身嘅，好似系 阿曾荫权都好似 E.O. 出身，系咪啊？ 唔系啊，佢入去政府之前系做啲好蛋散嘅法定机构嘅， 啊， 系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定唔知乜鬼嘢嘅 registrar 里边嘅一个， 唔紧要啦。你而家好恐怖嘅其中一个大热门叫张云正嘅，即系呢个政务司司长嘅大热门。 呢啲先有蛊惑，我话俾你听。 哇，呢条友简直 DQ 五级跳位，然后五级跳个张云正入去，仲要系一手由啊！689提拔嘅呢个仲唔系卧底？ 系啊，而家系政务司司长， 仲跟住话可以接政务司司长啊！呢镬我撑张建宗啊，起码揾个废人卡住个位，坐喺度望住佢唔做嘢，咁啊！ 但系而家卡唔住喎，随时啊！ 喂，大佬冇人出声喎，大佬呢个张云正 啊， 何来啊？一个咁样坐白金升降机上嚟嘅， 佢上去呢个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已经系几级？ 呢个已经系几级跳？嗱，呢个亦都系过去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系咩咧？其实是由 AO 里面 seniority 最高或者最得人最得 AO 这个系统支持的人。 啊、 你看下余宗颐就是、 啊、 是吧，邓国威也都 是 senior 的 AO 人嘛。但现在这个张云正最好笑是无厘那撒就踢走邓国威之后就空降下去的。同埋最好笑你看他那些任出任过那些职务呢，其实没什么吃重的。 海关关 长。做保监。嗱，must be something 啦，海关关长， 关长、啊、 有两个纪律部队咧，我觉得系好古怪、 啊、 一个系入境处处长，一个系海关关长。啊、据说啊，今日我睇南华早报就话，呢个海关关长，海关出身嘅呢个陈国基，有机会接任咩咧 ？ICAC， 嗯， 亦都系一个，我觉得啊， 嗯， 系好古怪嘅。你谂下，黎栋国 海关关长李少光海关关长。 李少光不是人民入境事务处咩？ 喂，唔系入境，全部都入境处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唔系海关。呢个陈国基，人民入境事务处， 人民入境事务处。 汤显明 都系海关啊， 定入境处啊？ 汤显明啊，汤显明 check 一 check 先。 汤显明应该系入境处啊，因为当时佢系叶柳， 好似系入境处。 嗱，所以我就话古怪啦。 啊， 点解所有？香港區政府海關關長， 海關關長 負責保安嘅，負責東廠嘅，都係嚟自海關同呢個入境處。 咪仲有咯，你睇到好多紀律部隊嘅頭做，即係退休之後咧，全部都會做咗呢個政協嘅。 人大政協， 人大政協嘅， 係啊。 你其他部門嘅頭唔會係咁嘅喎，係紀律部隊咧係好顯明嘅喎。 Related interest 啊， 然後利益， 然後利益 啊， 然後利益過上去德閒巴高爾夫球，所以我就話咧。无限事啊！如果结咗婚嘅都唔好上去深圳打高尔夫球，总会有蛊惑嘢嘅。 啊， 呢啲地方真系噶，汤显明咪上去打高尔夫球咯。 嗯， 真系噶，汤显明系噶。 啊， 佢濑嘢嘅原因都系咁啫嘛。你睇佢上次汤显明嗰、那个送礼啊嗰啲咁嘅嘢，你咪睇得晒咯，睇到晒成个中共统战。香港纪律部队的手法咯， 威乔话咩嘛，同黄楚标是球友啊嘛， 系打高尔夫，李少光都是球友嚟噶， 系 系啊，所以我就话上亲深圳打高尔夫球，本来他哋就去阿黄楚标嗰个东海花园嗰度就唱 K 噶嘛， 系， 咁根据喺庭上边帮阿曾荫权装修嗰个单位嗰位何咩话， 何周礼， 何周礼所讲，佢原本住嗰间房其实是 K 房嚟噶嘛。所以他先说很污糟嘛，他说真的惨啊，你想想，他给个卡拉 OK 房去住，还要扮豪宅，这样还要坐两年监，而那个 K 房里面在那唱 K 那个就是汤显明，你扑街到这样都有啊，真的。 但你如果讲回曾荫权那件事呢，是很诡异的， 怎会不污糟才行啊，你说 他最后尾那个阶段呢，俾好多傳媒咧，又拍到佢坐遊艇去澳門翻嚟，上呢一個嘅何處國嗰個船啦、啊。成件事你而家睇翻轉頭咧，係好詭異嘅。 我話俾你聽，唔係香港人要整死佢，係共產黨要整死佢。 啊，好詭異啊！成件事， 所以我就話嗱，呢、這個前車可鑒啦。奉勸嗰啲即係而家飛身入熱廚房嗰啲人咧，就真係醒醒定定啊！我覺得香港過去曾幾何時咧，從政咧係唔使。见血嘅，是不需要坐监。而家已经唔系咁嘅，唔系咁嘅玩法。而家系会坐监嘅，而家亦都好多呢、這个，即系大家唔好再用港英时代从政嗰个文明标准去衡量。其实 嗱，你冇噶，好简单啫嘛。你认为呢个七七七可以唔听话咩？你认为佢可以唔听话咩？嗱，大家要谨记一样嘢，你睇到。曾蔭權嗰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對警告啊！對於嗰啲唔聽話， 你就馬騮面前殺只雞咯。 係啦，嗱、你而家你林七七七咧，你嘅情況，你記住你有個叫西九事件係掛緊喺度， 落釘 啦，落咗釘噶啦，個釘喺度噶啦，即係話你如果唔聽話，嗰、那個釘。咪发生咗 依法办事咯， 依法办事咯，到时 因为佢控制咗律政司，控制咗东厂嗰阵时，咪依法办事咯。所以我就话 最少可以告你公职咩行为 失当，好易中嘅，容易中过呢个防扰罪啊。所以随时佢哋加埋奶妈啊，加埋阿陈建文啊，可以喺 监狱 嗰度开台嘅，真系，即系呢个系好容易中嘅。 啊， 所以如果你噶，即系根本上。你怎会找到好人呢，一种咁嘅劣质政治下面。即係唔係话我哋深刻啊，即係黑心啊。我哋都想个政府係好的。但係如果你政治上係冇一个洗太平地，冇一个拨乱反正嘅措施，而係以为咁样可以乜都 flu 嘅话呢，即係侧侧膊咁样过关呢，我觉得係会陷香港于更加难管治嘅境地。 嗯。 而我讲过好多次，我一定要反左，一定要反左，就係咁嘅原因。 嗯， 你唔反咗，好嘅人系唔敢加入政府。 嗯 嗯， 你谂下，你身边就系刘江华。 嗯， 再唔系就系嗰啲嚟自海关同埋呢个入境处嘅唔知咩人，系掌握紧一啲嘅香港嘅东厂嘅权力，而你唔知边个系佢老细，包括而家香港警队究竟边个指挥紧。 嗯， 可以3万几人喺旺角晒马，警务处长系唔敢出声。 嗯， 系唔敢出声嘅。 同当日警廉冲突， 嗯， 系大镬过当日警廉冲突。 跟住成班有钱佬就捐钱， 系 系 咪咯？ 咁样嘅情况喺香港而家， 所以我就话而家最后尾，我觉得即系，就是，我哋都系。即系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所以咧，你话陈茂波继续做呢个财政司，我觉得呢个可能性系不能抹杀。 大家唔好谂得咁乐观啊！我觉得，当然好多人话七一唔会再有人上街啊，香港人好疲累等等，呢， 嗯， 个亦都系事实 啊。 正正系因为咁样咧，巨人就会进击得更快。 嗯， 我觉得，因为佢 test 到你嘅底线， 系， 嗯， 知道你嗰，那个即系个脉搏系点咧，佢， 嗯， 就会嘘嘘声咁推进。咁所以我就话而家即系大家个心态都系即系顶得几多得几多，其实咁啊，嗯，节目结束之前咧就有少少呼吁嘅，咁就我哋咧就会今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咧，我哋就会出一本书嘅。咁呢本书就系一个南华早报嘅摄影记者陈乔， 嗯， 我哋叫乔叔，佢系90岁噶啦，而家退咗休喺加拿大。咁咧就系佢系当年由得爵士受勋嘅一个摄影记者嚟，即系当时香港嘅新闻界 第一个， 香港嘅新闻界系去到咁嘅高度嗰阵时，系由得 我哋个年代都识佢啊，乔叔， 乔叔系啦。咁咧就我喺温哥华同佢饮过几次茶，咁咧就佢愿意将佢过去30年拍低嘅啲图片咧，就重新再出版。咁， 哦， 我哋就系由呢个60年代，由1966年开始，一路到1996年呢30年。咁就概含咗咩呢？天星騷亂啦，六七暴動嘅，六七暴動嗰啲相係好，即係好好嘅記錄嚟嘅，其實。咁因為我自己2歲嗰陣時咧，我當時我2歲，我喺記憶裏面咧，我媽係用濕毛巾揞住我鼻嘅，喺東頭村嗰陣時。咁，但係我事後係揾唔到任何一張相係東頭村射出去彈嘅。大家見到嘅都係濕毛光。然後就係嗰啲嘅拆彈啊。花园道示威啊咁啊，咁咪喺阿乔叔嗰啲相里边都揾到一张，嗯，exactly 就系我屋企对面， 嗯， 就系嗰啲防暴警察举起嗰中结占中嗰张嘢，即系迅速散开，否则咩啊？ 即系嗰张咁多年冇改过， 冇改过 嗰啲字眼。 咁陈乔就喺后边影埋佢嘅嗰张相，然后个前景就系我住嗰个大厦嚟嘅，咁，就证明我细个记忆系真嘅，其实 即系唔系发梦， 唔系发梦。咁但系我最好笑，最有趣咩咧？是找回很多那时的社会记录，很多人我想香港不记得大屠港，文革之后，大量翻山越野在不同山的人躲在这里，跟着去什么去威多利监狱那里排队拿身份证。 我老豆成日要去接应的，那个年代我老 豆接应，我姨妈反正 要接应那些亲人下来的， 跟着去找啊，拿埋啲嘢食上山找啊，咁然后肥佬黎刘联刘梦红咪那时走过来的，咁跟住系咩呢？天运号、汇丰、汇丰号、越南船民，1972、1973到啦。跟住船民营骚乱啊等等，跟住几次天灾，台风、河背啊嗰啲，其实死好多人 嘅。船民问题系拖系即系大陆嘅越南船民经大陆落嚟香港系拖到去80几年都有啊。嗰时我做记者啦。嗰陣時我 跟住船民營騷亂咧， 係啊，都佢拖到80几年啊！當時啊，范徐麗泰咪就係負責呢方面嗰個立法會議員， 佢要揾個中國面孔走去 sell 外國收留啊嘛，係咁就所以阿乔叔嗰啲相，我覺得好珍貴。佢有一張李嘉誠投地嘅相，好得意嘅。籌徐滿志嗰陣時，1980几年 啊， 啱啱即係如日中天嗰陣時，就側側地就啤住呢個黃志祥 啊， 即係信我嘅，係咁樣翹埋一手嘅。咁就好多人物，大家见到而家呢张画面，呢张就係一个左派嘅演员 啊， 姓冯嘅，就当时喺左派嘅电影公司安排底下去礼宾府门口示威啦。嗰，那个好激情嗰个样呢係做戏嘅，其实 哦演出嚟嘅。 即係而家都有呢啲咁嘅表情啦，而家你睇到㗎呢，這个爱字堆嗰啲都系呢啲。 嗰啲跳中字舞嗰隻囉，係啦。咁就好多呢类嘅，即係我諗就几百张相啦，其实。咁就最有趣一张相系咩呢？系一对 couple 啊， 喺呢个尖沙咀嘅天馬南海軍基地，咁咧嗰個女仔有個中學生喺圖書館度讀書，就識咗一個水兵，一個水手。咁我張相第一張相係影到咩咧？就是，個水手同佢送別，喺個船艙下層個船窿嗰度。 我好似有啲印象，你有冇印象？張我對呢張相有啲印象， 就同一個穿著住旗袍、梳曬髮嘅高踭鞋，好似張曼玉 有啲印象， 花樣年華咁嘅女仔咧，就喺度揮手道別。 咁收尾七几年咧，乔叔就摆摄影前，跟住有鬼佬走埋嚟同佢讲，佢话：咦，我识呢个人嘅喎，咁样，唔系，佢话我朋友， 系 而家喺香港公务局做嘅，我叫 留咗喺香港， 系翻咗嚟，我喺英国个水手喺英国翻翻去做水手之后咧，就再进修，然后翻翻嚟 香港 就做官， 做官 喺公务局做，咁就同呢个女仔当日喺码头送别的女仔结咗婚。 哦， 咁咧就係第二次拍佢啦，咁佢就全家人嚟俾阿乔叔影咗张相，第三次就係唔知佢哋金婚纪念，呢两个人，咁就请佢咁，然后再影多一次，咁佢就同一对 couple 影咗三次啦，其实就，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係即係几传奇，我觉得係，咁所以我哋就会做咗一批嘅精装，精装嘅呢个镜叫做镜头下的历史，咁咧就俾我哋城寨嘅听众优先订购啦，呢张就阿成哥。叫埋隻手踌躇滿志嗰個樣啦，係嘛？咁舉手嗰個就應該係信和，唔知隔離嘅應該係有個信和嘅。呢、這個 舉手嗰個似黃志祥啊， 呢、這個太子爺啦啊！當時咁咧就差唔多，我一路睇嗰陣時咧，因為我七十年代成長啦，六十年代中出世，咁、就經歷曬所有個書裏面所講嗰啲嘢嘅，其實。咁所以咧就我哋做嘅而家系精装版嘅啫，其实只系精装版。咁、个数量，因为精装我哋做完之后就唔会再加印嘅，因为加印嘅话成本好贵嘅，其实。咁亦都系用最靓嘅瓦粉纸去印嗰啲相。咁我哋希望就系因为佢九十岁老人家，就喺阿罗恩惠嗰个消失的档案里面咧，其实有访问过佢。因为当日亲历暴动奇景嘅咧就系佢啦。 哇，仲好好精灵喎、 啊！好精灵啊，佢可以单脚企噶。 哇，犀利喎！ 因为佢练太极噶嘛， 哦， 系温哥华同埋教太极嘅系， 哇， 好犀利噶，所以你见到佢样 九啊几岁真系好， 九十岁佢后生嗰阵时好有型噶，着件猎装，特别系游得受勋嗰张相咧， 啲人唔而家唔知道咩叫猎装，我着过，我着过猎装 嘅，我细个都有噶，因为麦理浩年代嘅 dress code 系咩咧？其实就系猎装，好多人唔知道因为麦理浩咧夏天嗰阵时候呢张就系阿乔叔着住猎装嘅相啦，就系夏天嗰阵时咧巡区咧。就穿住米色，其实是很 colonial 的 dress code 嚟嘅，系穿住件米色嘅猎装。 嗰阵时系 fashion 嚟噶猎装。 系啦，你见到陈乔阿乔叔呢张相孭住长短火，当时暴动嗰阵时候，你知唔知佢话最惊系咩 啊？ 前边就防暴队英军 啊， 拆弹专家 啊， 后边就是左派暴徒。 系 咁佢话当拆弹嗰阵时喺沙包堆好之后咧，英军咧就要叫嗰啲摄影记者咧后退。 系， 但系佢哋喺两边嘅中间 啊。 他说原来后退的时候是会被暴徒拿刀仔刉背脊的。为 什么要刉他呢？ 就是袭击记者。你不要以为战王才袭击记者。在六七年都是袭击记者的。是 自古以来。 是自古以来。左仔都是袭击记者的，其实是。所以这本书呢，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精装版，就是定价就是300元。那就是给城寨的听众订购的。如果你们想订这本书呢，就可以是在个电邮叫做 carlunsingjai@gmail.com， 咁咧就我哋会喺个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个 post 喺度嘅，咁大家见到嗰位左派大妈嗰张相咧就系我哋嗰个 post 咧，咁你哋就可以咧系睇到嗰个订购嘅方法，咁就你电邮俾我哋啦，咁然后咧就我哋会再联络你哋，咁第二样要讲咧就系我哋会迟啲就会开咗一个新节目，就系同头先我讲嘅左派利益集团有关，就是讲在地区里面的 生物链食物链，即是这些垄断集团食物链怎样结成一个即香港变质呢，不只是在个选举政治变质，而是刚才我讲的那种律政司出来又参加在大行工作，跟着又接回大陆那些国企那些 job 等等这些咁TSA 个教育局长，跟住原来后面中联办控制嘅出版公司，又出版大量嘅 TSA 补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呢啲食物链嘅嘢咧，我觉得大家唔系净系关心嗰个普选咁简单。我觉得呢个问题，奶妈系唔会再 reopen 呢个 issue 一段时间。但系我哋要仍然关心嘅政治，不过咩咧，系要更加贴地，更加贴身，即系要翻翻一个社区嗰度。即系而唔系话净系喺度闹港珠啊，讲咗大轮呢啲咁嘅嘢冇意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开一个节目。首先第一辑就做咩咧？围标。因为呢个同林郑有关嘅，就系嗰个建筑物修订条例之后咧，就 系 好多嘅旧楼咧，就算你而家讲紧三十年到嘅咧，已经要做大维修。而呢个大维修里边咧，对家系会插一啲人入去，甚至系咩咧？ 是买个单位入去，然后再去做法团主席，然后呢就找一些有政党背景所谓的附属的一些这样的工程顾问公司，就由他们推荐他下面那些的 承建商。结果呢，你想你很荒诞的，一个这样的五六十年的旧楼维修，可以说是成十几二十万的一户。 一户 。即是说你的单位可能只是值三四百万都好，你的大维修可以是成十分一的差不多。 攞唔出。 咁你对好多嗰啲老人家嚟讲，喂大佬，我点攞出嗰啲钱啦、而最重要就是呢个食物链嚟嘅，嗰下先恐怖。所以啱最近政府放宽，即、就、係、是、收紧咗个法例，其实通过大维修嘅法例，但未必係解决到个问题。咁所以我哋就会不断去请一啲呢去处理啲问题嘅即係专家议员啊等等呢，就去解构香港嘅食物链呢样嘢。 係 边个主持？ 而家我哋就揾到一个第一辑呢，就係一个 飲食专家嚟 嘅，专系对付呢个围标啊，反围标嘅组织嘅一个负责人。 系 咁咧，就系庄荣辉。 咁佢嘉宾啫， 主持 哦，主持， 主持。 OK。 咁然后咧，到我哋做完晒呢一辑啦，咁可能三个月啦，或者、 哦、即系先讲围标。 系啦，咁就再去咩咧？可能就系地区嘅嗰啲活动啦，即系嗰啲你嗰份啊，嗰啲文娱康体一亿嘅款去咗边咧？即是每一个十八区，你想想十八区每个区一亿。 是的。 顶你个肺十八亿啊大佬。 嗯。 去到边呢啲钱，究竟养緊啲咩人呢，资助緊啲咩人呢，你一定要用 case studies, 我觉得。直情系要有半调查报道嘅方式，我觉得。就唔系纯粹系即系得口讲啦。 呢、這个节目名系咪叫十八道风味呢 疯癫个疯，即 系霆锋个疯 吓， 成招。 唔系，因为我觉得网台系有一个角色喺度。当主流媒体越嚟越好多问题都唔敢掂，包括对于楼宇嘅问题，好多嘅即系已经系因为利益关系嘅问题。你见到铿锵集也好，星期几档案也好，讲清讲楚也好，一啲嘅即系有相对比较多时间去制作，已经唔掂啲敏感问题。我睇 TSA 嘅出版，其实我想，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嘅，其实，但我哋做唔到嗰阵时候，我哋叫听众帮我哋做，你好简单嘅啫，你上网都揾得到嘅，究竟有几多少本？你先查咗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系有几多嘅教科书出版社，然后咧再喺网上边揾有几多少本呢啲 TSA 嘅出版社系由呢个集团 行出。其实我觉得你呢个节目真系， 然后一计全港几多少学校？randomly 咁抽几多少学校去买订购呢、這个，你嗰啲咁嘅计出嚟计到条数噶啦。 我觉得你个节目真系可以 include 埋嗰啲网民嗰个调查力度啊，我觉得 系，我即系你都希望系咁。 系啊，你可以即系 involve 佢哋，譬如摆出一啲嘅问题，佢哋可以帮手去做 research 嘅。 系，同埋我觉得系咩咧？佢哋亦都有个 ownership 啊，去将嗰个新闻发布出去。即系变成咩咧？去推 post 啊，将嗰个新闻推出去啊，而系变成大家关注嘅，而唔系纯粹就系讲完大家散水。 系啊， 咁我觉得就希望做到一个新啲嘅一个即系 broadcast 嘅方式。 系， 因为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咧，你一定系要介入个社会。 系， 如果唔系，大家就话喂，屌，大家嘈完一轮咁啊散水咁点咧？咁嘈就继续要嘈，我觉得，但系要行前一步啦，即系摸一定散水啦要。即系嗰啲你唔好以为唔埋身啊！你以为我唔理普选就唔埋身咩？喂，大佬围标一样埋身嘅，你个仔有冇读书啊？你个仔有冇就嚟到呢个三年班咧？ 系 系嘛，一样会埋身嘅呢啲咁嘅嘢。喂，譬如胶袋收费咧，有冇有蛊惑嘢咧？有几多蛊惑嘢咧？胶袋收费呢啲，因为个食物链已经成咗型，而家最惨系咁。 任何政策其实 你睇 Apple A 中票已经知噶啦，其实大佬杨伟雄啲钱又俾翻 Apple A。然后下面的七十几人就是中票， 是啊， 咪一个食物链嚟嘅咯， 系啊， 系嘛，咁你谂下，仲有其他部门咧，有几多呢啲食物链喺度存在紧咧？喂，你话系咪可以改变咧？呢啲嘢扬咗出嚟嘅话，就系可以改变我觉得，呢个就系发挥到传媒嗰个影响力，就唔好大家净系话咧，我哋唉冇用噶啦，我哋坐喺度讲完都冇用噶啦咁，你冇一啲时事评论嘅节目又吸引唔到人嚟听，但系同时间你要做一啲咧，我觉得系有。不是只是受欢迎，而是有影响力的节目，去令到大家都仍然觉得，甚至你的 contribution, 你听众可以有一份 contribution 嘛，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想想的，就是文化演艺那边有哪一些调查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定了个框架出来， 摆喺自己一个 by invitation 嘅 group 里边，然后咧就每一个人咧用自己嘅公余时间又好，课余时间去 contribute 去做呢个 investigation 咯，我觉得。喂，好快死嘅嗰啲主流传媒死晒嘅。 我觉得系噶。如果你讲调查新闻咧，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主要系靠嗰啲传统媒体做啦。 唔得嘅。 咁而家梗系唔得啦，而家唔做啦嘛，佢哋唔做呢啲嘢咁高成本嘅嘢噶嘛。但系而家反而有咗网络世界咧，嗱之前冇啦。而家有网络世界咧，就有呢种啊，就等于众筹一样啊。其实个逻辑一样嘅，即系话咧，有咗一个咁嘅平台之后咧，其实就可以串联到好多，即系不同嘅所谓卧虎藏龙啊。而家网络世界里面卧虎藏龙， 我唔熟出版业 啊， 可能有个人系三联出嚟嘅咧 啊， 或者有个人喺学校里边负责教科书采购嘅咧， 系啊， 佢点会唔知个食物链系咩啫？ 系啊，系啊， 只不过就系话传统媒体唔做呢啲题材， 系啊。 甚至唔 reach 唔到呢啲人，因为惊暴露佢哋嘅身份。 但系而家唔使靠传统媒体噶啦嘛，而家你只要出譬如举例啫，无论系 Fat Wire 好，或者系呢个众新闻好，其实而家就系已经系有一啲咁嘅平台。你如果喺网络界里面咧，有一啲不同嘅，头先你所讲，我做过三联嘅，我做过呢一个嘅，可能中联办旗下一啲嘅某啲嘅公司嘅，我知道一啲嘢嘅。 冇噶，你而家研究，你可以话我成立，我走去研究 I T 界的撥款去边。 啊，都得噶， 系啊，呢个好简单嘅，呢个一啲都冇困难。 呢个节目应该叫香港 secret 啦，即系话， 唔系香港撕裂啊， 系啦 ，secret 一点零。 咁所以我哋就第一季咧就系做围标，因为最多人关心我，亦都我就揾到譬如阿林卓廷啊，好多即系喺反围标里边咧，已经系工作咗一段，累积咗好多 case。最重要佢系知道晒嗰啲蛊惑嘢，嗰啲位喺边度。就呢啲節目其實冇乜時間性，但亦都我覺得係有需要做。佢未必話可以講有幾千人睇直播啊，幾萬人睇 archive 啊咁樣。都好啦，我都覺得值得做嘅。 值得做，值得做。 同埋我覺得希望開咗個頭之後咧， 啊， 可以諗到更加多呢類有調查性質嘅嘢。就算你話其實橫州事件就係嗰類嚟嘅嘛。係咪？之後好多噶，我覺得呢個新政府上場之後，因為食開嗰啲人唔會咁快收手。 食水之味 啊！係啦，食水之味。 就算你話你舉例橫州事件當中咧，雖然而家咧過去朱凱迪咧喺立法會裏面咧都可能係追即係追究當中，但係你知啦。媒体是很少报道的嘛，媒体根本是很少报道， 而且 内容根本 特登冷处理啊， 是啊， 特登冷处理， 这些内容根本 未真的被 public 知道的，好多。 而且我觉得如果香港市民有份参与个调查的话，他有个 ownership 的话，他就会去 advocate 那样东西，而且会推出去，会将那个新闻推出去的时候，那你就会发挥到个影响力咯。很多时候就说，喂，我成日都说的，那些发生的事哪个和哪个不啱那些就算了，根本上不是我们今日当前最关心的，其实那些也只不过有些八卦的事，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是多一些 focus on 自己身边生活你遇到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或者你可以 propose 一些事我们大家去做的，其实不是就是我们说做什么 的，就是现在你有了这个这样的节目的 idea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听众是可以 involve 下去，除了是就是看题目然后 involve 你也可以出题目，出一些你是其实是很熟悉有已经有现成资料 的一些的题目出来， 所以我就说 按住、那个食物链这样这个 idea 来 去提出题目 是很多的，我觉得真的是每各行各业都有也都很多时候背后呢你再调查下去是有一个所谓的机器在后面、有个机器在后面、咁所以就呢个我哋即係会喺四月推出嘅一个新节目，咁希望到时大家就多多支持啦。咁上一二月嗰陣时候我哋推出咗几个新节目啦，杨师傅嗰个酒杯敲你个头啦，咁嚟咁呢就呢、這个唔係酒节目嚟讲，我觉得已经係即係几好㗎，我觉得。咁就何俊仁嗰个还看历史啦，范国威咖喱饭啦，同埋呢个探险队1842呢，其实都已经去到一定的收视率嘅，我哋，即系如果你睇 YouTube 嘅话咧，就大约一个礼拜 cumulative 嚟嘅话，大约就系有15000到20000，其实以新节目嚟讲系几好嘅， 好， 系啊，即系证明我哋即系做嘅嘢咧系得到听众嘅支持， 证明你哋冇做错刀， 系冇做错刀，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 好， 咁啊清明节就唔会祝大家清明节快乐嘅，千祈唔好咁讲，系嘛，咁咧就。儿童节快乐啊！ 儿童节快乐， 快乐， 拜拜， 拜拜。